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一位老朋友和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他们带来他们的新歌。 那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石小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Car Mix 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小飞。 那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吧。 大家好，我是李杰。 李杰老师比较谦虚啊，关键是这一次是给小飞做音乐制作人，包括词曲，是吗？ 其实不能这么说，这完全是我们两个一次合作。对，这本来就是李杰自己玩一首歌，是我加入进来，然后 你是作为歌手， 对，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 这回等于说是带来了一首新歌《水中的影子在跳舞》。我们一会儿呢会来听听这首歌，里边有很多成分，包括在创作的时候，包括听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今天节目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歌来跟大家聊。那我特别想知道说，当初是怎么一个契机，就李杰老师把这一首歌就找到了你呢？ 是我跟李杰老师是朋友，然后就是李老师其实是我们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就是经历者或者是一个见证人的一个人，他就非常的前辈了。然后是他有这首歌，就是写了很早期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然后前段时间是我偶尔听到了，当时是想用在一个电影里边。对，然后后来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到就觉得特别高兴的一首歌，就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说要一定要传达给什么特别深刻的东西，没有，但是说会让人很高兴，就是它是个三拍子的歌，我觉得就挺让人愉悦的。然后就是说，哎，李杰说就刚好是有想电影里边想找一个女生来唱，大概就是说那听一下试一下吧，就开始 和是吧？ 对， 李杰老师这歌写了有多久了？ 这个是我基本上是20年以前的一个动机，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是拿一个湘琴 啊， 就是这么弹着唱的，然后呢，我那时候呢就是找到了当时的这个我的朋友哥们儿嘛，一起就是做乐队的叫叶谦儿，他也那个我们一起那个把这歌重新录过，当时还是用的那个四轨机啊，那时候就是。那时候这个设备在那年代很高端了，就是 相当于过去的大哥大是吧？ 对，就是别人也都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当时多少钱买的？ 4000块钱吧，当时、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 火。 但是就四个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四轨机，然后当时使那个著名的叫迪波音箱那么两个国产的迪波音箱，然后我们就是接上线以后录就可以听，就把自个儿完全能打动，不管弹什么吧，就是能有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很快，就是一天时间吧， 就把这首歌 就把这首歌的整个的就定了调了。然后叶谦当时觉得还挺喜欢，然后说那个找当时那个中央芭蕾舞团的那个首席的那个小提琴手 啊， 叫吴曼云，来过来给帮着拉了一轨那个小提琴。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特别满意，反正我个人就特别满意，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啊，就是把它再做正式的做出来，而因为四轨机当时那个是就是它只能做一个样带的一个东西。 那当初是有湘琴，然后还有小提琴， 有小提琴， 当时有唱吗？ 有唱，当时是我唱的啊， 男生版的， 男生版的，对对对，是就是用现在话的就是那个还比较比速度也挺快的 demo 豪放的那种 demo 就是那么一个 比较 男性 的听 着，哎，对对对，比较那样的。我这次呢跟小飞合作呢，我也是一开始给的小飞听是就是我唱的这个男生版的，这个通过这个他了解到这个旋律啊，了解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合作。 就李杰老师他是那种就是一直因为就特别喜欢音乐嘛，我觉得他其实我们那次就是想去录这个歌的时候，不是中间有个采样，就是我们到那个后海那边想去，其实我是觉得想去录那个就是那个洋车拉洋车的上面那个铃铛，都特复古那铃铛。他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那些车都停运了，然后后来就录了一个，找了一个特别老的那种二八自行车，那种什么牡丹那种牌，哎，不是牡丹，叫什么飞鸽什么的。 哦，我知道 啊，就找了一个那种那个车，现在也很难找，就也我们碰了好久才碰到。 哦，我当时听的那个里边声音，我还以为是做的那个 MIDI 的采样。 就我们专门拿那个录音机去， 哦，就是实录的， 去录的，对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跟李杰老师一块儿吃饭，然后他其实聊起很多，就是他们做音乐的那个状态，就是他喜欢音乐那么多年，然后而且一直没有间断，然后后来虽然做了其他的工作，但是就是这种心态下玩的音乐才会特别纯，因为他没有任何掺杂功利啊、目的性啊，或者是对的，纯是从心而发的那种。 对，其实我 挺好的。 其实我知道这个李杰老师，他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在圈里了哈。这个有一个著名乐队做梦乐队，啊，窦唯老师的一个。当时您那个李杰老师，您是怎么就参与进去的？ 哦，我参与这个乐队，实际上呢，是因为当时我是为数不多啊，在那个年代能自个儿 拥有， 哎，自个儿家里能拥有一套这个吉他、贝斯、鼓，还有音箱，这都是能比较成套的。然后呢，就其实大部分是因为这个， 是不是因为您有这设备，所以他们才找你， 就是吸引了好多那个北京的那个弯儿，就得有摇滚音乐， 因为他们就是都喜欢嘛，包括我自己，我也喜欢，包括那个我就是借着这个事儿吧，借着有这个设备，我才能认识这么一帮哥们儿，是吧？当年呢， 听到这段故事，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讲起很多话来，这样我们先把这首歌让大家来听一下，好吧？我们来听完这首歌之后，然后我们再回顾那段故事。我觉得很多人在听这段故事的时候就会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 风似醉的日子里 尽了秋天，凤凰的叶子扎着清香。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好 ，Car Mix， 欢迎回来。我听到这首歌，每次听到最开始的那段，那个自行车铃 啊，叮铃铃， 再配合上那个后边还有一个人声，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代入感特别强。嗯，就印象当中我就能走到有一片湖，在北京可能叫海子的这种东西，这个情境下，然后旁边的那个状态，然后再来感受水中的那个影。就我就感觉一下子人被带进去了，而且整个的音色当中还加了很多电子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 就特别灵动，再配上小飞这个的声音，我就一下子被带到这一个情境当中，然后感受到旁边有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在配合上一个影子的一个状态。 我个人的这种概念里边，编曲里面会觉得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出来那么多的鬼的东西，然后你出来几个都特别立得住的音色就特别好。那人声，如果你是特别，就今天李杰老师说了好几次，就是说我的声音特别叫什么来着？ 磁性吗？ 不是的， 拖得住 。我要觉得拖得住这词儿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今天感觉，然后就是说像你好，就是人声也作为其中的一个音色。如果你就是跟其他乐器一样，都在立在那儿，就有一个是一个，就会这并不要太复杂就够了。 嗯，对，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咱们上次聊天，好像说过，沈小飞说过这个关于独立音乐是吧？独立indie这个词儿， 哦，对， 就是关于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在声音上是也有区别的？比如说在你的人声上的这个处理，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确实是跟很就是咱们听过的一般的音乐确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辨识度很高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不是也是你在你的音乐风格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人声的，如果你说的就是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第一是来源于你的音色是不是有辨识度，然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因为确实就是大家都会这么评价。然后第二就是说来源于你的音乐风格和你演唱的方式。演唱方式我觉得可能就这么多年会形成自己的那种特点嘛，可能这也是就结合起来，这是就是之所以你的声音可能一下被听到被记住，可能是基于这几个条件在一起。 其实我特别好奇李杰老师，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年轻的照片，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少年，是吧，一个摇滚少年，对吧， 是， 就是说你而且你是一个刚才说到这个典型技术，这个吉他的技术应该是您是吉他手对吧？ 我不是一个那个就是 纯粹的 吉他手啊，我是，但是我弹琴弹了很多年了也 是是是 啊，也但是也没有说那种说多刻苦，天天练多少小时也没有，我就是好这个，有时候拿起来弹弹啊，最早是弹过古典。 哦，那您觉得这二十多年来这个从摇滚乐到现在的沈小飞的你们合作这种，就是在您的这个从音乐上的这个看法有什么起伏变化吗？就是这二十年。 我从一开始对音乐的那个就是不太了解哈，从学习到后来到现在这个说自己能编点东西了，能去录音，能有能搭建一个声场，我就觉得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玩儿，没有别的，你知道，而且在这个玩之中呢，我希望碰到一些巧合，包括跟沈小飞的合作也是很巧合的，包括我在那个制作音乐的时候，我遇到的这些音符节奏什么的，我都不是那种说非得有什么理论或者有什么东西，我就是觉得哎，他到这儿就该有了啊，就是啊，而且我碰的这些音乐的做音乐的朋友也大家也都是缘分，就是这么多年了，我所交到的一些跟我一块玩乐队的朋友啊什么的，我们都是大家周末什么的都到我那儿去玩去啊，我们家那个有一个就是大家公认的一名字叫李宅乐府 哦， 就是吃完饭然后大家就都到我那儿，哎，拿起乐器就造起来了。 就是以情会友。 哎，对，以情会友，就我觉得这样玩特别好玩。 对对对 啊，也没有什么，大家那个一到礼拜一了，该干嘛干嘛去，是吧？就是该上班上班，该去工作工作。哎，就这个周末我们很愉快。 我觉得今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大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一点。 对对， 就我们听歌，其实我们听的是最简单的那个感觉和你那个状态。 对。 有一首歌很多人就说，哎，这首歌好听，嗯，那你感觉就对了。其实你不用非得说出来，哎，这首歌那个什么又什么旋律什么那么多，但其实就是这首歌传递到的心境，让你能够领悟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听音乐也应该是这个状态。 就是我觉得就好像从这个抛开个人来说，好像从这个整个时代来说，就是小飞，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感觉，现在的人对听音乐的审美有一些变化？因为当年好像从这二十多年来，你看好像是有一些，比如说曾经的咱们那些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现在变得越来越好像是越没落了。而且一些小众的东西，包括我觉得当年来说的话，还像比如说比约克， 嗯 啊，像那种冰岛音乐，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小众，现在还是小众吗？ 现在我觉得，就只能说他们离我们更远，就不是说离我们，就是离整个。其实也不好说，就还是要设定范围，比如说你是说中国的听众还是国内的 啊？对，咱们得说中国的。对对，咱们说 中 国 的。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目前这个时代就是听歌的这些主流或中间力量吧。我就刚才还在客户冯城刚才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这一点，就是说我就觉得像我们在做音乐的人，或者我们在年轻时候听歌的时候，可能没有后来的像九零或零零他们这些孩子们就更加的就是有那么多时间去听歌，就咱们的可能日子还过得比他们要稍微清闲一点点。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还有很多时间去听歌，可能他们没有了，他们可能到大学的时候才蓦然发现，哎，我们有了自由的时间，我们需要现在听歌了。但他之前是没有这个音乐聆听的这个经验的累积的，所以说当我们从我们那个时代慢慢听歌，我们的聆听经验已经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阶段的时候，可是听众们其实他的阶段还在比较初级的，比如停留在我们听歌前两三年的那个阶段。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你的音乐做得越高了，其实反而你的受众其实是少的。我觉得在中国有点这种感觉，然后也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就是收集了一些这方面信息吧。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 还有现在我觉得主流的引导也会让很多的人去听更多大众的东西，然后因为现在有大数据算法嘛，所以其实你们收到的是往往是别人希望你们想听到的，而不是你真正自己想要听到的。 就是当你自己没有形成自己的聆听的经验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希望借助其他人介绍给我的东西，但当别人介绍的时候，其实是他有一个他自己的经验给你。 对， 那这样的话很可能就造成，就是说你选择的歌并不是他来打动了你才去喜欢的，而是说别人告诉你这是好的，所以你就觉得哦，那这又应该是好的，但并不一定是说你从心里感受到他的好。所以说这个标准就特别，就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标准就 很模糊， 就不知道在哪。 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就是这个年纪都在30岁以上的啊，就是我发现，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就是而且大家的生活压力很大啊，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已经在生活工作中已经耗费了大多的精力，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看书。哎，没有时间去听音乐，所以说，作为一个这个，咱们说从音乐人来看的话，是不是就是有的人他已经是，虽然他已经到了这个审美了，他已经到了，但是他的随着他年龄增长，他已经没有过多精力去关注这个事儿。 对吧？我同意这个， 是 因为像这个，我们当年就是曾经。啊，我们当年曾经有这么一个，就是立这么一个笑话，就大家伙说嘛，说我那个，我幻想啊，我将来以后我就是我得开着出租，我开着出租以后，每天开完出租以后回家我弹琴，啊，然后那个我又挣钱又弹琴，你知道吗？但是后来真正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要开了出租车的话，你下班绝不会拿琴。你绝对不会说拿起琴来再弹会儿琴，你已经累得不行了，对吧？这就是一个矛盾，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他不是那个那么一个好玩的事儿，他们就说。 对，所以说好像就是好像是就是，比如说现在你看那些打榜的音乐啊，包括现在这个主流推的音乐，它更多是青少年人听的音乐。 啊、 因为他们有闲， 对他们有闲，他们在上学，他们有时间有钱。嗯， 今天聊的稍微有点深刻了哈，嗯、我觉得以后抽一、嗯、抽一期时间，我们聊聊包括时下的一些音乐热点啊，包括一些有趣的事儿、 嗯。 那么今天到这儿，其实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应该是2017年最后一天，期许一下吧，期许一下明年吧。有没有什么自己打心眼里的祝福啊，包括愿望什么的，在这先许一下，明马上就到明年了啊。 希望水中的影子在跳舞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欢快的歌，希望借着这种欢快吧，让大家也特别轻松的进入2018年、 嗯、 然后也希望我自个儿能在2018年过得特别，如果能如意当然都特别好了，事事如意，然后各种高兴。 嗯，然后我是希望那个大家伙高兴啊，年底了嘛，也都不容易，这一年如果要是我们这首歌呢给你们带来一放松一下，有这种轻松的感觉，在我这儿我觉得我谢谢大家。嗯， 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是能在音乐当中找到自己吧。李亮有吗？ 祝福 啊，我的祝福 啊， 我觉得咱们这个 Car Mix 节目这个做了一年哈，对，我觉得这个咱们的粉丝应该也能听到这个咱们这个音乐人的真诚哈，而且我们这节目也是致力推广于这个独立音乐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希望大家在音乐方面就是能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啊，能多关注一些这个做音乐的人。 嗯，我们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事和不一样的视角。 嗯， 明年呢我们争取看看可不可以有一点小的调整，这多找一些老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多聊一聊吧。行，这样一个期许都送完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也到这要结束了，希望大家明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 拜 拜， 再见。 你为何犹豫，是谁抢走了玩具，想起了你 只一